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每日。 今日2025年6月30日，六月最后一个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缩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呢个礼拜咧，香港最大新闻就系蔡澜先生先游啦。 嗯。 咁呢单嘢讲咗先啦。咁一定要讲嘅，虽然同 ACG 完全冇关，即系佢代表住香港一个世代咯。即是他那个时代啊，纸醉金迷时代啊，他代表是。 现在这个礼拜都很多人提翻四大才子啊什么啊那些东西，即是拿翻当年的东西拿出来讲咯。 即是他那个优雅年代过了去咯，只能这么讲。 是不是优雅呢，即是看你怎么看咯，即是那些风流才子那种，但是所以为什么成日叫他四大才子，四大才子不是因为要才气，即是不是说他文学水平很高啊如何那样。 风流咯。 是啊，是那种玩世不恭那种的东西嘛。 即系讲就系，你所谓才子系咩？琴棋书画，样样都精通，样唔系要精，系要通，样样都识啲。佢系嗰种真系乜，佢乜都识啲，乜都识。佢唔系通就乜都识。 咁我记忆中啊，蔡澜佢都唔中意佢是俾人叫才子噶嘛。 系啊，唔中意噶。唔系最其实好似依几日，因为佢其实佢本身几有钱嘅。咁依两日啲呢部星岛就问佢助理话。佢遗产点分配？佢助理讲嘅就系关屁事。 我觉得呢句嘢，就算蔡澜如果问米上嚟啦，佢都系答你差唔多嘅说话嘅啫。 喂，佢好似好有佢嘅风格咯。 嗯， 因为其实我就睇佢，我睇佢散文长大嘅，因为好多佢嗰啲嘅杂博知识咧，就学由佢嗰文章学翻嚟嘅。 嗯， 即系如果你话影响我最大嘅作家之一，佢其中一个咯。 嗯， 另一个就金庸咯。我睇佢文章写，睇佢文章写大嘅。 我呢肤浅啲嘅就系识食嘅啫。基本上佢其实佢相关嘅食物咧，其实有时都几雷下，我净记得，即系有啲系好食嘅，即系但系有啲都几雷下噶。 佢讲法话啊嘛，咁十只手指有长短噶啦。咁我又唔系我佢话佢讲话，又唔系我特登要求整好食嘅，人哋整啲好食啲，我冇办法噶。 我唔系知佢食评嗰啲就知道佢有讲过，其实就系话你唔好讲到咁衰啊嘛，即系你。即系做人留一线嗰种，即系以前嗰种做法。我主要讲紧系佢自己有份做嗰啲啊，即系佢个饭焦系几好食嘅。佢有个监制嘅步步饭焦啊嘛，大家仲记唔记得啊？而家唔见晒啦。 系啊，系啊，好食噶。而家冇啦，佢好食噶。 啊，嗰只好食嘅。又有间佢好似系佢开嘅 粗菜馆。 系担担面咯，我食过嗰阵时系食其实唔算好差，但系入场前俾住太高嘅期待落去，普通嘅好食咯，变成，即系有少少嘅落差咁啊，即系都系呢两方面啦，一系文采，一系食嘢，基本上就难得呢两样啦，咁样啦。 系啦，咁就真系要即系佢其实预咗嘅，因为佢早两年佢跌亲之后，之后佢心肝拣出之后就估到嘅，即系心略有数噶啦。跟住前一排佢个弟弟蔡孙走咗之后咧。我觉得我就已经系觉得就佢都差唔多噶啦。 之前都试过有好似假嘅消息话佢过身啊嘛。我估嗰次佢应该系入咗类似 ICU 嘅嘢。 系啊， 总之系入咗医院，可能病危。但系嗰一次啱啱好大步揽过，但系俾人误传咗佢已经过咗身、嗯，因为有啲人系会报住啲急症室啊嗰啲嘢噶嘛。 咁、 可能系咁样报到佢。咁怎么以为佢过咗身？点知嗰一下佢系一个，所以变咗假消息。咁呢次可能就呢次戒唔过啦，咁样咯。 咁就 仲有蔡澜相关，仲有个记忆噶。当年我系经常会睇个节目《蔡澜探世界》，点解呢？因为大陆只要一播头条新闻，就会 cut 过去，因为佢系成个节目 cut 冚咗落去啊。咁佢要搵个节目去冚落去，而佢永远都系冚住同一个，就系、是、呢、這个佢买好似买菜嗰集嚟啊。总之就系某一集嘅《蔡澜探世界》系会不断咁碌啊碌啊碌啊碌，就攞嚟冚住咗头条新闻嘅喺大陆嗰阵，即系呢个少少记忆啦咁样。 好啦，咁就祝安息啦，蔡澜。 嗯，即系佢都讲过我活过啊嘛，即系几潇洒嘅人。 唔系咁，佢讲真。好似佢咁样都唔使惊死啦！佢咩人好嘅人见好嘅人见过，好嘅嘢食享受过，玩一玩咩都做过，有咩佢有咩人生咪做嘅啫？ 所以佢咪我活过咯， 系咯， 即系喺呢个如果系用 A C G 版本就系我一生无悔咯。 系真系佢咩无悔啫？咁佢红佢后生年代系咩啊？日本电影最红嘅年代，松坂幸子啊、小泉今日子个个都喺个靓女喺晒面前走嚟走去。 嗯， 咩靓女未见过啊？何丽莲系佢做监制嘅时候，何丽莲系佢旗下嘅明星。 嗯， 好啦， 即系 咁就 好啊！我今生无悔讲落雷欧啦，系 好啦，跟住不得又动画化， 唔好玩啦，动不朽之拳唔知几多次动画化，我都唔记得咗啦。 第 N 次我真系我都数唔出嚟啦。上一次系咪 3D 动画嗰个动画化？ 系啊， 我唔记得咗咯。总之佢而家又嚟同你嗌动画化啦。 唔知几多次动画化啦，我都唔记得咗啦。声优换咗好多个啦。 40周年纪念、哦， 系算罢啦。其实呢套嘢，我觉得即系不朽之拳系嗰旧噶啦。佢因为相比嚟讲，佢比星矢更加冇一个跨时代性嘅感觉啊。 嗯， 佢完成嗰年代，即系叫做咩？系80年代嗰种叫暴力美学嘅年代嗰种嘢嚟嘅。你过咗年代之后，但其实大家已经唔再话。不星矢而家仲有人睇，但系不朽之拳而家冇人讲啦。除咗我啲老鬼之外，好老实。 我睇法可以 exactly 调翻转嘅，就硬性系因为佢就系代表住嗰个年代对末世嘅想象。因为嗰阵时就系仲有啲时间先到世纪末，所谓嘅世纪末99年啦。然后日本又仲喺嗰个泡沫经济年代嗰个时候。即系呢个年代代表住嗰个年代嘅日本，即系如果你用呢个方向去睇咧，其实佢系几有代表性嘅，但系就真系止于代表性咯。除非你真系而家睇翻个作品去睇翻当年，如果唔系呢套作品到底有几大价值咧？除咗嚟吐槽，世纪末都过捻咗咯。 佢嘅历史价值大于佢嘅嗰个艺术价值，即系佢好而家睇翻，佢好欧式，即系佢甚嗱，相比嚟讲，同样系80年代嘅，你斯坦塔啊、星矢啲作，而家睇翻仲好睇，但系。不過之前我覺得就真係好勾咗啦，即係我自己個偏見啦。咁就啲不斗迷就唔好講啦。 佢嘅講法即係可能會有少少改編啊，即係佢會同之前有啲唔同，咁都好正常啫。但大佬你即係當年已經做咗咁多次啦，你再做一次冇嚟做咁樣一模一樣噶嘛，咁啊應該唔純粹係技術改編。我睇下佢會唔會直接執佢個故事，因為佢嘅故事係好九尾逐雕噶。即系如果我哋从头重新排过之后咧，系可以好好多噶。不过睇佢会唔会肯咁样去大改啦。当年漫画版我讲紧，阿雷欧一死，成套嘢好似死鸠咗咁样，但系佢继续做喎。 咁啊，连载问题嘛。 系啊，咁但系如果佢可以重新编排好，将个高潮位放翻喺结局，咁可能会好睇啲嘅会。咁啊，睇佢肯唔肯咁样大改啦，唔知道。既然佢講得話會有唔同嘅，咁啊睇佢有幾唔同咯，真係想睇嘅，真係想留意嘅話，咁咯。 好啦，係啦，好啦，跟住咧 新作啦 ，PAVS 嘅難得唔係嗱 PAVS 咧就原創動畫出咗名嘅，佢係好中意做拍原創動畫嘅，但今次就永久的黃昏就係未來科幻故事，第一個反應就嚇唔係現實故事，唔係北陸做舞台， 仲要係世紀末之後， 哇！突然间唔系喺 PAVS 系嗱呢个作品其实就喺其他动画公司嚟讲系普通，但系喺 PAVS 嚟讲就会好创新啦。呢间公司系出咗名系以写实女性主义、打工一族、工作女性、生活化呢啲咁嘅keyword 嚟噶嘛。一个都冇呢套嘢。 哦，咁主要系就系佢嗰个咩工作女士系列嗰个引出嚟走出嚟印象啦。咁导演兼系扣系阿津田尚克。即基本上佢个名同 JoJo 系画个等号噶啦，即系佢最出名嘅就系之前几部嘅 JoJo 嘅教导导演啦。 佢 JoJo 嘅监督。 咁但系佢写剧本如何咧？因为原创动画好睇剧情噶嘛，真系唔知。佢做导演咧就相当有水准噶啦，呢个有目共睹嘅。其他咧就留个悬念啊，要 睇 就呢咁嘅嘢，因为一系就一直一系大好，一系咧就做出嚟好似 唔知点咁 嗰个咩离家迷家定啊？ 系咯，我形容系唔知点咁样咯。 吓咁啊，睇下 一种好迷嘅讲法，即系话好又唔系，唔好又唔系嗰种微妙嘅唔知点。 即系呢个系原创动画嘅优点嚟嘅，就系你真系唔会知点，即系等于有人话今季新番啊，张月飘啊，佢话会唔会引起咩？唔会嘅。因为个剧情你知道，原创动画最厉害嘅地方就系佢一路播紧，你嗰三个月期间，如果你三个月一开始就吸引到你啦，你系每个礼拜等佢新番，每个礼拜等佢新番，即系好似今上季 GQX 咁啊，每一话你都等佢出嚟，睇佢会唔会翻车如何那样，都你系唔知啊嘛，因为真系唔知啊嘛，但系改编作品系唔会噶嘛，呢个原创动画最大好处。咁啊，既然都讲到GQX 啦，咁啊讲埋啦。 哇，咁咧就终于结束咗啦。中意嘅就赞上天，咁白弹揸住嘅继续弹佢啦。而最后一集最大嘅卖点就系初代铁砂叉开嘅三角元老一齐出场。首先就系前年秀一啦，佢把声好容易认啦，跟住就潘惠子都好容易认，跟住最后大家以为咁一定冇古屋切噶啦，你拉咗咁大件嘢，跟住最后古屋切都有份，跟住所有人哗一声，跟住大家都赞咗就好嘢，有种新花市够劲。 即系咁调翻转讲啦，我谂唔会有人，有冇任何观众会反对话啊？因为呢条友仔如何啦，有乜乜七，即系佢又唔系真系做咗咩好大不了嘅事，老老实实咁，然后出嚟客串两句，唔系真系赶尽杀绝到咁嘅地步啊嘛。 咁 所以又唔系真系好咩嘅，不过的系惊喜嚟嘅咁咯。 啊，就系嗰个投诉咯，最紧就系你投诉还投诉，买模型嘅依然系买模型。我即系我自己喺我 Discord 都讲就系、是，喂呢套嘢最成功就系咩？佢令到好多以前唔知咩系旧高达嘅人就怕。呢样系加勒史即系而家卡纳班怪胎最拿手嘅就系、是，佢令到你睇唔明系你嘅错，你觉得系你嘅错，你会走去就喂，我咪应该睇翻三部曲咧？即系呢样净系呢样嘢，同埋就系、是、嗱，之前你啊水晶魔女系成功就系、是，水晶魔女过嚟讲系咪就风铃？而家呢度强人大卖， 哇！即系。 勇士卖卖，甚至连夸张做咩啊？一开头嗰集嗰部咁嘅警察用揸鼓都大卖， 唔单止旧货可以清到，佢仲可以改少少就整个新帽俾你，又再卖过。 喂 ，RX782 住系当年电视版个设计嚟嘅，都照出吹啊！佢净系一样嘢，佢净系因系依班老鬼唔到你唔服，依班位阿泽老鬼。 呢个系新 YC 想做咗好耐，但一路做唔到嘅嘢，就系、是、整部新作品出嚟大旧作品。佢之前 Origin 嗰啲最终都系变咗做老鬼打飞机咯。但系呢度老鬼打飞机打得开心嘅情况系都吸引咗啲新人喎。呢个系机战嚟嘅级数嚟噶，当年嘅机战唔系而家。当年嘅机战系有人玩完机战之后，咦、这个故事几得意，走去睇翻旧嗰啲机人动噶，系有翻呢个咁嘅程度嘅嘢噶。调翻转我机战都系个同人字嚟嘅啫嘛。 嗱，呢样嘢咧就最后我自己亲眼睇到嘅，我喺 B 站睇，即系 B 站，因为 B 站有人放片上去啊嘛，系我唔知见咗几多人问啊，就系、是，如果我想补翻初代点样补啊？跟住有一个就有啲就话，我补咗三部曲，而家补麻烦啦。有人话我连 set 都补埋啦，因为你知道啦 ，B 站系随时够胆 ，B 站班有黐线上嚟系够胆 set 成套重建机，成套重建抌咗上去啊嘛，你要补绝对补到啦。 好简单啫嘛，就系、是、原组 set 跟住麻烦。就呢度咯，呢度三套半就搞掂噶啦。 啊，跟住俾人补晒，喂，净系呢样嘢，净系呢样嘢啊！今次揾卡拿已经系即系叫做咩大成功啦！你唔好理佢，你唔好理嗰啲老鬼，有啲人喺度鬼晒咁嘈，话佢点改点改。我成日讲话就系、是、你啲闹佢话佢乱咁改嘅人，我谂你不你你冇一个背啲书熟得过呢班友，黐捻线！我一睇就一睇佢变做大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哇，成件事啊！跟住就系、是、吓，资深高达。喂，呢啲系好富嘢老贼、富嘢老鬼嘅人先识到佢呢咁嘅态噶。 因为有啲系咁嘅人，我真系唔知点解。即系我好似当年有讲过啊，呢、这个神勇飞鹰侠啊，当年出过套表面上嚟好唔神勇飞鹰侠，神勇飞鹰侠即系卡七万啊。 系啊， 嗰阵时都有扎人行出嚟，喂，当年今日唔系咁，梗系唔系咁啊，如何啦？样我谂紧，即系你根本就唔识套嘢，套嘢嘅内核佢依然仲存在嘅、不过可能你当年根本就冇睇到人哋嘅内核啦、一样情况噶。不过跟谭就个可以玩嘅地方同埋世界观好多嘢都可以玩，咁啊更加精彩啲咁解啫嘛。系会有啲人行出嚟， 呢个简单嗰个就系、是。佢以闹一套嘢，闹一间公司，闹一个人，佢证明咗自己几咁真知灼见啊嘛！多啦 B 站， 立而以为高， 系啦。总之就咩？我嗱，你冇买书啊？做咩垃圾嚟噶？就证明到就系、是、我唔知几捻啫。我记得我嗱个都买，我话偏偏话唔买，屌呢样多神啦！我身边啲朋友都系咁样啦，唔好讲啦。 不过佢啊呢种咁嘅嘢，仲有多过佢嘅贵古贱今。以前嘅啫，一定乜嘢都系好嘅，而家出乜嘢都系唔好嘅。就系攞嚟咁样做嘅啫嘛，嗰啲人你懒到佢啦，系嘥气。 唉，算啦，总之啊，呢套嘢咧，啲人就而家话，因为其实之前已经流传紧，就系会有第二期噶啦，流传咗噶啦。咁就我都觉得有第二期，因为佢而家个样就系咩？第一期全面致敬2079，咁第二期咪 set 塔咯，睇个岁月去地球攞刀，佢两个都喺地球攞，咁唔玩 set 塔玩咩啊？大把嘢玩啊！唉，等啦。 就算当初冇咁嘅企划，我谂佢都会添食噶啦。即系 肯定啦， 系佢唔单止系作品本身成功，系令到成个系列拉抬，呢、这个先系难能可贵啊！即系咁大嘅成功，我唔信佢唔会有，唔信佢唔分。 夸张到 Beyond the Time 可以翻炒上晒所有嘅串流平台第一位嘅，净系呢样嘢你记唔记得啊？ 我哋上个礼拜讲啦， 跟住今个礼拜阿池田秀一股次咁样上晒 X 嘅头条。跟住大家攞翻当年电视版啦，《光之宇宙》系电视版，《光之宇宙》咧，阿宝对玛莎嗰场战斗，即系嗱嗱战死嗰场啦。跟住对比翻第十二集 重新用手画嗰场，你对比翻画面，哇，几啲人感动流涕，重现翻当年电视版个画面，重制高清重制个名副其实，仲想点啊？ 咁多年嚟积咗好耐嘅怨念嚟嘅，作为即系佢哋啊制作者啊，作为一个高大 fans， 当年积咗好多怨念，人哋咧就画出本同人字，佢咧出本官方嘅同人动画。你真系出佢唔涨噶喎！ 系啊，所以神奇咯呢样嘢，所以好啦，等呢套嘢我最快十二月噶啦，而家要排期，如果快十二月，慢就下年四月，因为排期啊嘛依。 我谂差唔多要一年噶啦，应该都要 一年啊，因为佢依个制作嘅水准。 啊， 好啦，上个礼拜讲完啦 ，Upline Sunshine 嘅 Aquas 嘅 Final Life 咁结束咗啦，咁佢就之后一个礼拜咁就宣布咗会有套纪录片喺戏院播嘅，就九月十六号上映剧本。咁就係將佢最後呢個最後演唱會嗰啲幕後花絮啊、訪問啊，同埋啲珍貴片段擺出嚟啦，擺演唱會擺喺戲院播啦。咁呢次咧，暫時講咁多，因為詳細關於今次 Final Life 咧，我係會專題錄嘅。咁就暫各位請期待。 即係佢夠膽死係將呢個正常呢啲嘢咧係 Blu-ray 嘅特點嚟嘅，正常都咁樣噶嘛，你出。演唱会嘅 Blu-ray 到时会塞个特点落去，系嗰啲咩幕后花絮嗰啲嘢，呢个系独立攞出嚟做个电影，厉害。 得噶佢， 得噶啦佢。 好啦，跟住咧就系、 是、由我哋老麦啦，既然都系讲到水团啦。 啊，咁老麦咧就从咗近排红到爆炸嘅 Ice Cream 咧合作联动，系啦，呢样嘢其实咧佢同 Love Life 搞联动就唔系第一次噶，系成日都搞联动嘅，所以今次大家觉得系完全唔意外，同埋就系黐线到咁啱荷里活中心啊，播 Ice Cream 啊，成班友去跟住一齐嗌嘅，喂，红到香港都已经成为咗红，成为咪图嘅，你唔搞 啊？ 有几耐未试过系红到全球爆炸噶，系连唔知乜嘢 Love Life 嘅人都玩呢个啃，即系叫超空前绝后嘅跨大红咯。系啦，系啦，咁咧我补充一下消息嘅，啱啱睇到啦，最确认咗啦，咁咧。Love Life Sunshine 本身 Aquas 佢有自己嘅 fan 级噶嘛、，Aquas 级噶嘛，咁咧佢宣布咗啦 ，Aquas 级2024就会喺2025年6月29号星期日，即系琴日就结束咗啦，咁就唔会有2025年嘅，即系话佢个 fan 级都会结束营运噶啦，即系完全即系叫做将因为你唔再搞演唱会，你 fan 级嗰啲私人售卖嗰啲最大嘅优势就已经唔存在啦， 你冇晒活动之后就变咗就系联谊会嘅倾斥啦，变咗 系啦。你好啦，你又攞你收人会费嘅话咧，你好难坚持落去啊嘛，即系拍条片咩？所以就唉，咁又一个时代结束咗啦。好啦，咁补充咗啲资料啦。好啦，跟住讲下其他嘢啦。首先就系100女友， 即系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嗱，我重申一次啊，健力士世界纪录其实系你去申请噶，所以佢只要系破嘅嘢，一定系某啲人去申请健力士嗰边去做认证，就系呢个最长台词纪录。即系一百六友嗰边有个最后嗰个怪文书啊，系非恋常之长嘅告白。我觉得画面系摊开两页嘅画面，个角色喺中间，然后两边大大嚿文字密密麻麻咁写落去。其实我冇睇到上面啲字嘅。 边人喺心里睇一傻啊！ 总之就系动画嗰阵时就将佢全部 up 晒出嚟。我唔知系咪一 take 过啊？即系个声优个表演真系非常之恐怖，大佬。 冇可能一 take 过，至少我唔认为呢个声优做得到。 我谂应该冇乜人做得到7000几字、啊，大佬。 嗱，7000几字一 take 过做得到嘅声优，我唔敢话冇，但系我印象中能够有咁嘅本事人得两个啫，一个叫早燕亚即，一个游碧。 啊， 系除咗佢两个之后，我唔觉得其他人做得到。 大佬，7000几字系讲紧。你会断气噶，所以一定唔会系一 take 过，即系最少佢中间会剪。其实嗰个真系计嗰个纪录嚟噶，就佢当然佢系就系想表现啲咩，嗰套嘢本身就系咁样恶搞噶啦，就系表现佢几咁长啊。佢每个角色都去告白一次啊嘛，即系咁啊。OK， 又一个新纪录啦，咁样。 好啦，跟住就系迷啲二期化啦。嗱，高达咧二期化一定预咗系一定有嘅，冇先奇怪。咁呢套就是。你竟然咗就二期化唔系啊嘛？就系未摆狂赌之冤，因为呢套嘢咧， 之前我哋吐槽过啦， 唔系好简单啫嘛。屌你大佬你啦，日版系彬彬美波，跟住前年伊拉莎做啊学生会会长，你做美图差好乸远，大佬。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神早已经企划咗噶啦，佢只是不是一次过掟晒出嚟啫，即系所以冇办法你镬你都要出，可能已经拍好咗噶啦。即系虽然都唔系未试过，出完第一季之后，因为真系烂得太紧要，就直接腰斩嘅，唔系冇。咁呢套我未至于咁烂嘅。 佢就话播得几好、啊，佢就可能佢就话全球排全球英语影集排前十名、啊，唔知系咪啦。但我听咗就好，我听咗就批，但我睇完之后就唔掂啊。即差好乸远，因为日版是 一字排开，全部靓女，靓仔靓女。 哦，咁呢个调翻转就系冇比较，冇伤害啊嘛。对佢哋某啲人嚟讲，真系冇比较噶嘛。佢真系从来冇睇过日本版噶嘛。咁佢咪见到个故事都几有趣、 啊。呢套嘢本来就已经唔捻掂嘅，即系剧情啊，我系认为系唔捻掂嘅。 你讲唔掂系后面啊嘛。 前面一般啦，后面就唔捻掂。 前面够癫啊嘛，因为 系啊，系唔捻掂嘅。咁呢套嘢，如果你唔系靓仔靓女勾睇啊，就好现实啊，真系好啦。咁呢套嘢就系、是，唉，就唔理佢啦。好啦，跟住咧就 跟住就话都系真人化，不过就系唔真人化了。虽然都 终于放弃啦，华纳就放弃咗硬挺硬撑123年，谂嘅一直想动画真人化嘅阿基拉，咁华纳终于放弃咗啦版权。 即系呢套咧系喺鬼佬世界嘅日本动画代表嚟嘅，虽然在座未必个个都睇过阿基拉，但系佢系一个鬼佬世界，尤其是鬼佬好宅嘅好嘅动画，系一定会提到呢套嘢，都另一套功课啦，大家知。但系你要改编佢咧系好困难嘅呢类作品，功课改编真人嗰套都大家明啦。 嗱嗱啲嘢，嗱唔系差嘅，系嗱虽然嗱啲嘢但唔算差嘅，但系阿基拉。点改啊？ 仲麻烦啲， 好啦， 即系最重要又系同北斗有少少似嘅地方，就系佢系反映咗当年个文化心。呢啲嘢一讲到呢啲嘢咧，你就好难掌握噶啦。你真系要好熟好熟嘅人，然后去揾到适当嘅人去改噶嘛。 佢系佢阿基拉系好似阿基拉系70年代嗰种 style 嚟噶，即系佢又结合咗当时日美安保嘅嗰啲咩，所以叫做政治问题啊 ，K 卡嘢。你而家要改编嘅话咧，你好难去掌握翻嗰时嗰种感觉噶。 就算你原汁原味改编翻嗰阵时嘅感觉出嚟都好咯，啲人受唔受先？咁又有啲改编系懒系嘢咁啊，要将过去同经典同现代结合。通常讲呢啲嘢嘅人咧，十之八九都系死捻咗嘅，最终。 有好少机会，好少成功，好少机会成功咯。 咪系咯，所以佢咪变成就系唔知点改都改唔掂咯。即系 无谓啦，即系叫做你无谓去搞，无谓去搞佢啦。你而家放弃咗，即系叫做咩？死咗条心算啦。有啲嘢过去就系一个过去，经典就叫做经典啦。 其实唔一定系做唔到嘅，但系佢哋做唔到咯。 好麻烦咯。 就算你日本嗰边想再搞都唔易噶。 日本都唔敢搞佢啦。同埋当年阿基拉佢点就系、是、当时系日本最有钱，即系叫做咩？泡沫经济最后嘅年代，大捻把钱。胶片即系啲画师画胶片画唔使钱咁样狂烧，而家边得啊？ 呢、这个都系一部分，即系画面咧就还好少少嘅，大家可能可以接受嘅。即系最麻烦就系呢啲上咗神台嘅作品要动画化咧，仲要系第一次动画化咧，系特别难嘅。即系所以点解啱啱话阿津田系话佢得嘅就系咁样，佢可以喺一套经典嘅漫画作品入边。应该算是首次的完整 TV 动画化啦，可以做到咁好，其实是有难度的，唔系就是因为佢原作太经典，你改佢是好困难的事嚟噶。咁啊，所以唔系个个都是津田，唔系个个都可以是 JoJo 咁嘅情况噶嘛。即系我哋之前都讲过咧，好几套作品尝试复制翻 JoJo 呢条嘢都唔掂噶嘛。 好啦，游戏啦， 跟住游戏消息， 首先就是继续系 Switch 嘅。 依然是一堆嘢，仲要是包括你上个礼拜唔记得咗讲嘅。首先讲上个礼拜讲噶啦。 系啦，首先 Bang 机 系啦 ，Bang 机咁咧，其实咧比嗱冇以前咁猖狂啦，即系冇以前 3DS、NDS 咁猖狂啦。其实系依然系有所谓嘅 out 四卡依类咁嘅嘢嘅。 嗯， 咁叫 MIG 卡 呢个就 Sweet 嗰阵时我哋上好似唔知唔系上咗，我哋好耐之前系有提过嘅呢嚿嘢嘅出现啦，系有提过佢啊。 MIG 卡， 但系其实系好后期噶啦 ，Sweet 嘅寿命8年，佢入边系好似第7年定第6年先出现噶，好后期先有噶，先有个完美叫做完整完美嘅破解啊，系好后期先出现嘅。就系呢嚿嘢啦， 你咪试下啦。 好多人都试咗怼张卡落去，跟住就有人开始回报就系佢部机俾人锁咗， 即锁 就系因为怼嗰张卡落去，怼嗰张卡落去， 就锁咗。我记得系唔记得边个 YouTuber 开箱片咧，系就已经怼过落去。我谂紧，诶、哎，咁佢部机应该锁鸠咗，不过唔紧要，佢机都拆鸠埋咯。即系佢嘅锁机咧，佢唔系完全锁机，部机唔系变咗砖，系唔准联网。咁我唔肯定，因为我仲未见到有人话我听啊，我亦都唔会想试。佢嘅唔准联网系唔准到咩地步？eShop 同埋连线对战呢啲肯定唔得噶啦。但有一个咧，就我抱持疑问，好似暂时未有人答到我。锁匙卡用唔用得？因为锁匙卡理论上都要 online 单嘢落嚟噶嘛。 应该唔得啦。 如果唔得嘅话，咁就好大镬啦。我包只游戏翻嚟，然后玩唔到啊！你应该要保证我玩到啊！点解佢系锁网络而唔系直接唔俾你开机咧？就是、其实喺呢度，我买咗部机翻嚟，我有使用权噶嘛。 咁俾高级指阵啦，部机 就系讲紧啦，佢唔可以将你直接俾指阵。如果我买部机，我买部机翻嚟，我有使用权噶嘛。如果我买部翻嚟唔用得嘅，系厂商嘅问题嚟嘅。咁但系佢而家话你唔系唔用得，我只系拒绝提供服务俾你啫嘛。我个服务咪就系网上 download 啊、eShop 嗰啲嘢，全部都系网络服务嚟噶嘛。 咁你咪买咁咪攞埋 key 卡咯，即系话有任天堂 key 卡，任天堂之后就依然出唔系 key 卡 game 噶。玩旧 game 咯， 咪得佢自己只咯，少得好紧要。呢、這个你点样应对一回事？总之我讲翻个原理，点解佢 ban 机嗰阵时唔系话成部机唔用得，佢唔可以做到呢步。如果唔系受会食官司噶啦、嗯。但系佢纯粹唔再提供服务俾你咧，咁就系佢嘅商业运作嘅部分，即系等于麦记有权拒绝你入去噶嘛，嗰、那个私人地方嚟噶嘛，佢有权拒绝提供服务俾你噶嘛。除咗少數即係的士拒載嗰啲之外，佢係唔可以咁樣say no噶嘛。但係呢度入邊，佢就純粹話：，誒、你要講個預算，我、唔好意思，你係我黑名單，唔俾你入。即係等於賭場可以唔俾你入去咁解啫嘛。所有鋪頭都可以咁樣做噶。所以點解老任係畫條線畫咗喺度？咁但係咧，如果呢樣嘢嘅話咧，鎖匙卡就唔喺呢個範圍內邊，應該唔喺個範圍嘅，因為我買張卡的時候，我係買咗個遊戲喺度噶嘛。你應該要你嗰一刻冇拒絕到俾我，要麼你就話哦，你買咗我可以免費退費，都可能係一條路嘅。咁就會睇你點做因為調翻轉鎖匙卡大佬應該同eShop分開先啱嘅，理論上應該係咁樣嘅。咁我暫時仲未揾到喺截稿之前，我都仲未揾到有冇人講我聽。咁啊，睇下再留意下啦。如果大家知道，可以留言話我聽嘅。咁樣我睇嘅會放心。 咁就唉。 咁啊，仲有咧，佢就係鎖嘅係機，唔係 account。咁啊，好正常嘅事啦。你鎖 account， 跳我開個 account 啫嘛。即係然後有人試咗啲咧，就係話 reset 過都冇用嘅。咁啊，應該係某啲寫咗 firmware 嘅嘢。雖然啦，寫得入去啦。就代表住可以拆除嘅，理论上应该系，当然佢可以有啲不可逆转嘅方法去咩？因为佢官方都讲到明，冇我冇办法帮你解 ban， 佢直接讲到明啦，我冇办法帮你解 ban， 你只能将部机还翻俾佢。咁可能当然可能还完之后，佢可能喺啲物理手段地帮你搞定佢，譬如一次写入之后不可更改嘅，即系好似 CDR 咁样啊嘅嘢写咗去，你一 detect 到你又老翻，咁佢就直接。可能物理上可能咩啦，总之一次过改咗粒嘢，然后如果你部机要翻厂嘅话，咁佢可以解焊佢换咗粒嘢，类似咁嘅物理手段。咁既如果系类似咁嘅情况嘅话咧，咁你做啦物理手段，人哋一样做得，理论上日后应该可以有办法去搞掂嘅。不过唔知要搞几耐，因为调翻转讲，你拆机本身都有机会俾人 ban 嘅。我唔记得系喐到边旧硬件咧，都会 ban 机噶。咁所以咧就引申另一个问题就系、是、有而家好多人会见到啲二手机，即系老实讲啊，而家出二手机，除非讲到明冇开封全新，如果唔系嘅话，你见到开咗封嘅二手机，我真系谂唔到有几多原因会出现一部现在出现一部开咗封嘅二手机会卖俾你，除咗俾人 ban 咗之外，无啦啦你咁辛苦攞部机买部机翻嚟，然后同我讲卖二手机，二手放出嚟咁佛心。 嗱，有啲讲明嘅，有啲二手放其实明就系话呢部系专机嚟噶，你知谂你睇路啊。嗱，我嗱讲明唔准整稿，你要嗱呢部机只能 offline 嘅，你肯买你买你决定买就买啦。嗱，咁 OK 喎。 啊，因为我见到都嗰啲咧就都平咗折嘅，好似2000蚊附近。咁你自己谂啊，2000蚊附近买咗货翻嚟，嗱，一嚟就系你而家暂时只能玩实体卡啦。咁二嚟就系、是其实调翻转。你可以搏日后有办法，有人发明到点样去喐啲晶片去还原翻嗰嚿嘢啊？做啦，我相信系一定可以做得到嘅。即系衰啲讲，杀肉都同可以攞嚟杀肉噶嘛。咁佢唔系冇剩余价值嘅，但系你讲明咯要。咁点解啲人要讲明？你唔讲明嘅话，算诈骗嘅。 你卖部唔卖唔喐得嘅机，可以主张呢部机唔 work 嘅。咁然后你卖呢个嘢唔出声嘅情况卖咗佢，对方可以话你系诈骗，可以告上法庭啦，亦都可以告上平台啦。正常如果你仲系需要你个商誉嘅话咧，系要讲明俾人听嘅。咁调翻转，如果够平嘅话咧，你又可以囤积噶。囤积居奇，到时日后真系有办法搞掂嘅，可能使几百俾人整翻掂嗰粒晶片，就可以还原到嘅话，你系赚噶。不过你要唔要赌咧，就你嘅事啦吓。 咁就而家咁依咁依啲专机咪最大咪最适合攞嚟做咩啊？爆鼠咯，总之就咩嗱，攞嚟改机，反正部机就佢部机死紧咗咯，咁点改都冇所谓啦。 啊， 好啦，咁就讲下其他新闻啦。首先就嗱，依家咧其实嘅系传闻嚟嘅，虽然我觉得都唔说，都其实都几暗示都几 官方出嘅片，我觉得又 不暗示好明显噶啦，都变明示咁就是咁咧 明示啦吓，已经系 咁咧就前两日咁咧就喺6月25号咁咧，美国任天堂出咗条好短短片，咁咧系用动心嗰个画风就做模拟嘅 No Fly Girl 咁样嘅，咁冇乜嘢啦，但系无啦啦突然间出翻动心画面。即系大家可以喺度传啦，就因为七月咧，你听到任天堂会有个你听到大 red 嘅，咁咧大家就估紧会唔会七月就将动心公布出嚟，系2026年嘅，而家仲流传埋时间出埋出嚟啊，咁夸张。 嗯， 咁动心差唔多咧，动心出上咗5、6年啦，仲差唔多当年佢系因为冇费时间，大家食冇街去，突然间嘣一声爆红，红到黐紧咗线。 嗱，先讲啊，喺呢次动心即系 Sweet 嘅动心之前，其实套嘢都系有一定嘅 fans 噶。唔好讲到佢好似之前冇人玩㗎嘛。 唔系当时冇人会咁夸张㗎嘛。佢係叫做咩好悠闲性质嘅，喺其实又未知小众嘅，但唔会系特安大卖，系突然间哇黐紧线地全世界都玩，一争住去玩啊，咁夸张啊。 我记得佢数目系可以挑战到头几名㗎嘛，嘅程度㗎嘛。我唔记得头几啦，但系系入到销售榜㗎，直接系。 系啊。 历代销售榜啊，唔系当时啊，当时梗系第一啦。即系。 好夸张啊。去到就咩？系人差唔多叫做咩？系人都单住买部 Switch 嚟玩动心嘅，夸张到。 不过嗰个时空就冇办法重新复制啊！大家亦都唔想复制啦吓。咁但系只 game 本身当然系会大家会期待啦咁样。 咁就睇下七月发表啦，一个月佢而家佢一成都放下料出嚟。如果咁讲嘅话，就任天堂都算好嘢。佢同你每个月留啲料出嚟，留啲料出嚟，淹下，都 keep 一路 keep 住去讨论。 啊！你睇我哋连续几多个礼拜，不断个个礼拜都系咁一惨 sweet 到嘅新闻，所以嗰阵时出之前嗰阵时话话价，嗰阵时咪记乜佢嗰阵时话价格贵啊，啲人喺度屌啊乜乜七七噶嘛，我都嗰阵时讲咗啦，你可以翻去听下。嗰阵时讲咗，一出之后你关注点，咪从来唔会再预价格噶啦。 咪就咯， 即系佢会你会俾海量嘅新闻可以掩过咗噶啦。 即系有即系讲法就系、是，拍片啲傻閪手话啊嘛。唔好买机住啊！咁话嗱，又话有人测试话佢Switch 2个画面嗰个速度比较慢啊嘛， 反应时间比较慢， 快慢，叫等OLED 版先买。跟住我睇完呢啲嘢笑就是，你咪唔好等咯。你到只动心出嚟到动心出嚟嗰时候，你买唔买啊？ 两样嘢啦，呢、这个第一，首先第一，佢个时间的确系比较慢嘅，我记得系10几毫秒。即系大家而家嘅荧幕你见到嗰啲咧，已经系讲紧标称1毫秒啊嘛。虽然嗰个系标称系假嘅，嗰、那个系最快时间嚟嘅，其实做平均数，平均咧就会系5、6、7毫秒左右啦。咁佢系10几毫秒都系个平均嚟嘅，唔系讲紧最快，因为最快黑翻把一定系最快嘅，完全翻啫。但系你微调个角度嗰阵时咧，系个速度唔会咁快嘅。咁唔紧要，重点系佢点解要咁啊？因为佢如果你要再快嘅话咧，要 overdrive 就系即系荧幕都有得超频嘅。咁你要超频，即系要俾多啲电啦，俾多啲电，你部手提机本来就得2个钟，最短得2个钟，再超一超频，你仲使玩嘅？调翻转就系、是，只 game 到底有几多人有咁大需要去咩？即系好少数游戏你系需要咁段毫秒计咁样去需要佢嘅更加快反应，唔多。有，但系唔多，而且呢个系讲紧，主要系讲紧你手提模式啦，因为你座机模式就系睇你部电视嘅啫嘛。咁相对嚟讲，呢个系一个取舍嘅啫。除咗绝少数嘅人喺绝少数嘅场景，你就算话譬如啲比较需要时间啊，譬如你逐帧计嘅格斗 game 啊嗰类型，嗰啲反应型比较高嗰啲枪 game 啊嗰类啊都好啦。你唔系下下喺街上面用啊嘛，你喺屋企用座机就冇呢个问题噶啦嘛，所以有系有问题，但系唔系咁 care， 亦都系一个取舍啊。虽然我会比较想，不如你开翻个选择权俾我啊， 即系我唔介意佢烧电嘅，我有尿袋喺度，但系我就系要喺街上面有非常快嘅反应，我唔知点解要啦吓，咁咪留翻个咩俾人咯，咁啊好小事嘅啫，咁啊 小事呢啲嘢， 咁啊另一个关钱事嘅嘢就佢啱啱喺上个礼拜开咗预购，咁啊所以都要出埋个价钱。就係、是、之前嗰只輪椅籃球啊，啱啱喺直面會出嚟嗰陣時咧，大家都話啊咁簡陋㗎，如何那樣？唉、哎，係咪真係直到哇啦網咧咁簡咁咩啊？即係同人遊戲啊，咁啲乜乜嗰啲講到好 mean 噶嘛、 嗯？ 雖然佢的確係好簡陋嘅呢、這個事實，畫面啊唔係好精美啊成，咁但係佢出到嚟之後，我而家佢個價錢之後，哦、啊、OK 啦，冇問題啦，1980日元， 係咯，2000日元。一嚿水， 哇！大佬， 想点啊？ 小游戏嘅级数嘅价钱，你咁佢系呢个嘅级数嘅话咩？咁就好正常，咁就好有吸引力啦。 你唔好嗱，你唔好同我讲话攞爆出口烟，我惊俾啊吓。level 完全层次等级完全唔等同噶吓、 嗯。虽然话系比较简陋，佢又未去到咁样嘅程度。 即系冇同我讲话爆出口啊咩八号月月台咁嘅超级低成本游戏比、 嗯， 算好噶啦。即系以所谓叫做咩？做精緻小遊戲講只算 O K 噶啦， 而且呢只 game 係肩負咗一樣嘢，係世界第一隻雙貓屎遊戲，應該係啦嚇，因為正常你 P C 係駁唔到兩隻貓屎嘅，即係以我認知中，嗱如果有人可以打個面嘅話我聽，我真係未試過雙貓屎係喐到，嗱先講唔係話一部電腦駁兩個貓屎咁簡單啊。是有两个鼠标，我从来冇见过。佢是用呢个新型嘅，即系我哋好似唔记得系边次直面会个专题入面都有提到噶。佢呢 Sweet Two 多少都系有个操作性嘅，你可唔可以话颠覆？唔知道，因为毕竟 3DS 嘅唔系叫猪肉袋钱啦，调翻转就系有个前车之鉴。你系整个旧新嘢出嚟啊，但系玩家厂商买唔买账另一回事。但系佢总之佢呢一个 Sweet Two 其实都有个新嘢，就系双猫屎。呢个系第一个应用到佢。嘅双猫屎，甚至系现在目前唯一一个知道嘅双猫屎游戏，所以就算当系技术啦、啊，咩都好啦，都有个咁嘅价值。如果2000蚊一日入到手嘅话，咁啊几 OK 啊。不过佢系 download only 啦 ，OK 啦，呢、這个价钱其实买即系叫做买嚟玩下 OK 嘅，得嘅冇问题嘅呢样嘢。 即系认知下双猫屎可以点样操作咯？虽然呢个只系其中一种啫、 嗯， 你当系作为一个。勉强 I 边开发过游戏嘅人嚟讲，我嘅啊佢嘅价值唔系话佢有几好玩性，而系有一种全新嘅交互界面嘅方式去表现出嚟。咁即系作为一个例子可以参考一下，到底点样双猫屎去做操作？呢、个真系只有 Switch Two 做得到，而家任何一个系统都做唔到。你电脑搏几多个猫屎都好啦，你两个猫屎一齐喐，佢系打交嘅会。你试过你就知噶啦，唔会好似佢咁有可以有两个猫屎，佢底层嘅螺丝入边可以允许有两个猫屎嘅存在。咁嘅话就可以有啲唔同于正常嘅猫屎操作，呢个我哋之前专题都有提过啊。所以如果你话佢系一个正常多卖五六千 yen 嘅，可能你会唔舍得试。咁但系2000 yen 折埋即系100蚊港币，即系一嚿水。 就冇话香港啦，就算日本2000 yen 都系叫做咩？两个差价钱，唔系过分，即系唔系贵，唔系话你唔系话贵到你需要考虑嗰种嗰个程度咯。 即系亦都应验咗阿老任讲咯，系啊，$80我哋孖车系值呢个价钱噶。佢冇讲得咁白，不过意思就系咁啦。我嘅孖车系值咁嘅价钱，但系佢亦都暗示咗就系咁唔值$80嘅游戏，我哋都唔会卖$80。咁如果你咪见到咯，$20啫嘛呢嚿嘢。咁呢个本身就好正常，价钱反映翻个游戏体量、游戏制作成本，呢个先合理噶嘛。其实当年嗰个话一价，就接近话加相对比较话一嘅价钱，先系唔合理嘅价钱嚟啊嘛。咁啊， 嗱，好啦，跟住咧就讲下啲， 咁啊，继续都系 嗱，呢个就任天堂股东会嘅 例行公事。 任天堂咧就任天堂就股即系叫股东会啊，即系佢股东嗰啲问答大会咧，其中咧就古川社长为咗。因为我自己不够货道歉向啲股东，咁我哋发现就系、是、你股东唔够，你嘅所谓唔够货，即系都卖30万，已经系多全，你系多历史上最后任何一次主机发售量噶啦，已经系。 我之前都讲过啦，第一个礼拜基本上等于供货量噶，唔可能卖唔晒老任嘅嘢嚟讲，即系而且调翻转而家唔够嘅，其实主要都系日本本土。咁啊，当然你可以话喂，你日本公司反而日本本土唔够，嗱，搞清楚一样嘢，日本嘅供货其实都好多啊，问题就系你日本嘅需求都好捻多啊嘛，而且你仲要有一部分，我估应该系大部分添，系卖一部可能要蚀一部嘅日本语版。 咁更加係唔會俾好多好多俾你啦。你真係唔爽嘅，買個月圓版咯，多月圓版個抽水率高好多。 所以叫同埋而家佢嗱，但係佢而家都著貨仲係依然係唔係日本仔依然唔夠貨嘅，但係佢而家盡量增產㗎啦。咁睇佢而家睇個樣，同埋日本最誇張就係最新消息 ，Mario Kart World 100万隻日本實體。重点系实体，即系话唔计 download， 唔计主机连机嘅版本。 诶、这个，呢个计主 唔系实体， 实体版本系包括咗连主机版，讲到明嘅系连嘅。 哦， 吓、啊，所以佢个出货量系非常之恐怖，而且仲讲紧第一个礼拜70万，第二个礼拜好似20万，加埋100万，系啊，好恐怖个数字。 对日本啫， 系啊，净系日本，净系日本嘅实体。实虽然我估你正常应该有得拣嘅话，都唔会系。买个冇孖车嘅版本，然后就去 download 佢，或者系买孖车冇咁咩。虽然可能日本因为唔够货嘅关系，可能会比较慢，比较窄细啲啦。我哋香港啊或者其他地方都会啦。切，我介紧，我如果我会玩孖车啊，梗系买孖车版先讲过啦。喂，大佬，即系趁紧嗰个价钱三嚿水啫嘛，三嚿水买孖车超值啦，大佬。不过呢个就讲咗一次啦，咁啊。 报最新报价，琴日黄金价孖车版本3540。 我记得好似见到最低系3400几，全港最低孖车版啦，唔系正机版啦，即系啊，香港系略略要冚要低噶，即系不过我觉得其实佢可以放耐啲嘅，即系香港暂时的确系有剩嘅，主要系要供俾其他地方啊，都要时间噶嘛。 都系嗰句啦，香港而家系中大中华地区嘅主要集散地啦。 总代理嚟噶嘛？ 总代理啊嘛。台湾嗱，大陆嗰班死 Bilibili 友话唔买话唔买，结果你全部去晒香港买，去经香港京东买。台湾成班友又过嚟香港买，甚至日本都过嚟香港买，日本成班 YouTuber。 啊，即系因为有京东嗰边买咧，中国嗰边仲可以唔使落嚟买，但系台湾同日本冇办法，即系当然可以买水货，咁啊，所以点解有咁多人会飞过嚟？佢哋开箱嘛，要祖国人玩啊嘛，即系 系啊，有个咯，你有句个反应慢又点啫？个制反应又点啫？总之系你唔玩啊，有句个个都玩你唔玩啊，到你唔玩咩？ 即系瑕不掩瑜咯，系的确系有问题啊，但系即系唔系因为咁而唔玩嘅程度咯，咁样啦。 OK 好啦，咁咧就讲下啲，咁啊就讲下啲新 game 新括弧问号，就双截龙叫双截龙再临，咁就喺12月23日出就会一个平台有噶啦，就跨平台噶啦， 童年回忆之一啦。 咁双截龙呢游戏对我嚟讲，双截龙系有咩？批争，因为呢只 game 对当时最有批争系最好嘅就系、是。背后反衬批，唔知点解系批真系特别好用嘅。如果大家就记得呢样嘢啫，咁我而家重再出，咁就叫当年回忆啦。咁反正佢呢只 game 佢10月出，咁今年9月 TGS 都会有嘅，咁啊 TGS 有机会试下睇下试唔试到啦。 即系呢只我嘅童年回忆咧，就系、是、当年系喺呢类型嘅横向动作游戏入边啦，特别唔擅长呢只嘢嘅。我真系唔知点解，其他都系虽然呢类游戏细个嘅话。都是靠抌钱抌过去的了，所以他出了家用机吧，一定是即刻去家用机玩，不会再在街机上去贡献的了。但是我对他的回忆就是特别难玩咯，即是小个啊，对我小个来讲啊，这样啦。 咁就睇就系叫做佢一个佢双截龙，一只就 Final Fight， 咁当年就唔知入，当时唔知几入咗几多钱噶啦。 跟住咧就系一啲同 A C G 关系比较少嘅消息啦。不过我哋都一路讲开嘅打机硬件 Display Card 5050。出咗价钱啊、规格嗰啲嘢啦，哇！我只能讲真系啊，垃圾。虽然4050我都咁样讲噶啦，垃圾真系千祈唔好买。两样嘢，第一价钱249.99美金，即系我唔知去到香港会几多钱，但系你睇一睇佢个规格，虽然佢对比嘅标准都唔系一个我评价非常好嘅卡嘅嚟噶啦，但系都还 OK 啊。佢对比5060，喂大佬。价钱先平50蚊，但系你净系规格，净系计嘅啲规格啊，就已经得翻60%咯。Buda 生得翻2560个，哇，真系残废级数嚟嘅。即系，但系你依然咪系冇错，佢港币价钱可能会相对比较平少少，但系其实佢个性能价格比之间系更加差。咁啊，要讲翻一个最近又俾我搞到激动我，又高血压噶，即系咧。一般人搞错啦，我都还好少少啊。嗰啲宣称去教学嘅人去讲呢啲嘢，然后错啦，我系特别火滚嘅。甜点卡 有人係喺度拗，應該叫因為咩咩知遇嗰啲知遇警察講啊，我哋要叫甜品卡，唔可以叫甜點卡嘅，乜乜七七乜乜啊，大佬嗰、那個甜點唔係嗰個甜點啊，大佬甜點係甜物點咁解？我哋之前解過幾次噶啦，一般嚟講係指60系嘅，通常係指價格性能比最好嘅嘢，即是甜物點、打棒球啊、高爾夫球嗰陣時講緊某個點，通常係一個範圍啦，但係最理論上會有一個最精密嘅點，打佢係打得最硬棍嘅。我哋廣東話講法就好容易講啦，硬棍最硬棍嗰個位啊，就叫甜物點。所以喺用翻呢個概念去喺 display 卡嗰條橫軸上面。最性價比高嗰張卡就會係甜蜜點，通常係60系，咁5060就會喺呢個位，所以點解俾佢再低一級嘅，會變成就係價格打折頭之後，個折頭係唔夠佢嘅性能折扣咁高嘅，即係調翻轉個價格性能比低咗，咁調翻轉俾佢高級嘅，都會係咁嘅情況嘅。雖然我就吐槽過啦，即係5080嗰個情況，價格跌嘅 percent 係一半。跟住性能嘅 percent 都係一半，係唔啱數嘅，曲係曲線嚟噶，唔應該係咁樣線性嘅，就係講緊呢樣嘢。咁呢啲咁嘅垃圾唔好啊！而且佢仲要將50係最大嘅優勢，甚至可能係唯一優勢 GTR 7拎走咗，佢用翻 GTR 6X 都唔係。哇！我諗緊即係5060咧，仲可以話，唉，我多少都有16G 嘅 GTR 7，你攞嚟玩個輕輕地嘅離線模型，你都可以玩得到。因为 LM 无人基本上主要就讲紧 V-Bank 嘅问题咯，当然唔讲个垃圾事。咁呢个都会有啦咩啊？即系50 50 50，喂，连呢个最后嘅优势都冇。咁有人话 DLS 4，我重新再开一次噶啦，咁样嘅性能，你行都行唔流畅，你本身都过唔到60 FPS，你再开 DLS 4，嗰个鬼影，嗰个延迟，你接受到？我代表住你根本冇需要买5050，你 onboard display 算够数啦，即系咁啊。V-Bank 方面，佢冇两个版本，你谂到啦。咁冇两个版本够唔够用呢？其实系够嘅，因为佢规模咁细嘅情况下咧，佢需要 VM 其实都会同步下降嘅。所以喺5060入边，会可能有啲游戏会唔够，主要系指 Monhunt 啊，你知佢啲优化几咁差啦。咁啊，可會唔夠，但係5050唔會出現咁嘅情況嘅。咁你真係要買，可以買，但係我覺得呢個價錢，你有非常之多嘅選擇咯，真係唔需要買佢咯，老老實實。跟住嗰個就Sophia 就係更加唔關係，但係會關大家事多啲。呢個吐槽咗好耐㗎啦 ，Win10 即將會停止更新啊嘛。咁問題就係、好多人嘅機都係一樣，好似係8系及打後先可以用嘅。如果你CPU 比較舊嘅話咧，佢直接唔俾你更新上去。我嘅情況就係、我用嘅四代 U 嚟嘅，即係四代 i7 嚟嘅，佢上唔到去所以佢亦都冇難位，我就唔會係咁彈出嚟話更新啊更新啊更新啊嗰啲嘢咧。因為如果你合規格嘅話咧，佢會不斷提醒你嘅，只有鋪板先可以熄鳩咗佢。咁佢而家就推出個嘢咯，就。有人话系免费，的确你唔使要俾钱，但系又唔代表系完全免费嘅。点解呢？佢 Microsoft 其实有个积分计划嘅，唔系你话买佢喺佢上面买嘢会有还原俾你。虽然有，虽然你真系买佢嘅嘢，其实有嘅。咁但系主要唔系啦，系用佢嘅服务。咁佢会储积分，储到咁上下咧，就而家佢就话1000点就可以兑换一个延伸嘅更新，因为其实。所谓嘅主流停止支援之后呢，再个延伸支援嘅时间嘅。以前系要畀钱嘅呢个服务。即系以前 XP 啊 ,Win7 都试过㗎啦。主流停止更新之后有一段时间系可以继续更新嘅。佢只会畀啲畀咗钱嘅人。你要另外科水去做嘅。呢样嘢就主要其实原本呢就系畀啲商业用户嘅。因为商业用户通常都唔会咁想频繁地更新个 Window 㗎嘛。有啲人仲用緊 XP 㗎，冇讲笑。呢真系会有㗎，重置更教都有啦，大家都听过啦。咁你唔想换啦嘛，得畀钱囉。我会继续帮你去更新啲嘢嘅。嗰、那个功能性为本来要畀钱嘅，你而家就可以1000点去换。咁系咪免费呢？你令上你求其开个户口督啲任务啊成嗰啲嘢就可以做到啦，但系唔可以完全叫免费。点解呢？因为你畀2000几点呢，其实系可以换 gift card 嘅。可以是 Amazon gift card， 可以是佢 Xbox 自己本身嘅 gift card。咁如果你将个点数换咗更新嘅话，其实你就系冇咗个去换 gift card 嘅钱㗎嘛。咁所以唔系完全免费啊，但系你可以唔使畀钱获得。 应该咁样讲，即系因为之前佢OpenAI 同佢合作嗰阵时，佢用冰ChatGPT 嗰啲嘢啊，我系有段时间系咁用佢，都积咗唔少点数。系啊，佢就系每日搜寻三次，就其中一个任务嚟，当系 online game 做任务咁样啦。佢得过佢回归嗰啲点数可以换钱咁解啫。即系如果你真系需要佢更新，你咪咁样做。虽然我要讲就系因为唔系大家都系好需要呢样嘢嘅，咁啊，因为嗰啲好 credit 嘅更新佢都会免费俾你嘅，咁啊有啲细微啲嘅嘢佢可能会唔一定会俾你啦，就要俾钱先有咯，咁啊另一回事，咁啊睇你用睇你咩咯，叫做俾咗个机会俾大家嗰啲上唔到去嗰啲，尤其是卡嗰啲六七代 U 嗰啲咧，啲唔系太注重性能嘅人咧，而家用六七代 U 又唔系真系好唔够。之后调翻转，我用紧四代 U 嚟压片添，咁一样咁讲啦。不过就有个选择，始终系好嘅。咁啊，睇一睇有个咁嘅存在啦吓，咁样。 即系有选择好啦，好啦，跟住 就我哋嘅跟进，我哋之前讲嘅首先我哋上回就讲到，即系台湾嘅一间都几出名嘅 keyboard 厂， 系噃。 咁就二次用版权炮去肥 PTT， 要佢下架一啲文章，即係嗰啲负面评论嘅文章，即其实真係反映返个产品本身有问题，有边个嘅产品冇问题呀、啊、咁二次系咁啦，咁然后我哋上次嘅讲到就係佢宣称就係话个版权炮唔系佢肥嘅，嗰个上我哋上回讲到呢度，咁啊然后我哋嗰时有人分析之一就係话有人话会唔会系黑暗兵法扮系佢然后肥呢，咁然后佢而家出嚟咧，就系佢宣称啊，就话系啦，我哋揾到当事人啦，已经系揾到嗰个嘅嘢啦。咁然后我哋就同佢和解咗啦，因为佢名誉损害啊，剩嗰啲嘢，应该类似咁嘅嘢啦。跟住我同佢和解咗，咁啊件事可以落告一段落了。官方嘅讲法系咁嘅，不过我只能讲关公做出嚟嘅嘢，用关公去补救，真系厉害厉害。点解咧？因为系冇错，的确唔系佢哋公司直接申请版权炮嘅。但系佢哋申请嗰个人亦都唔系阿妈阿狗，唔系同行，唔系路人，唔系对手，系另一间公关公司。而嗰间公关公司咧，其实系受聘于呢栋厂嘅，所以其实佢就系搵一间公关公司去做啲污糟嘢，唔系由自己直接出手，然后去申请版权。所以简单讲就系、那个版权炮的确系佢发出嚟嘅，不过佢唔系经过自己手啫，冇理由你请个杀手去杀人就唔系你杀人噶嘛，即系系啊，我要顺便提下，现代法律入边，如果你请个杀手杀人，然后杀咗人嘅话，你都要负杀人罪噶，唔好以为唔系你经手就唔关你事啊。咁呢个就系咁嘅情况啦。跟住佢就，但佢公布一啲唔公布一啲，佢话我哋同已经同当事人和解咗乜乜七七，讲到好似系有路人屈鸠佢，扮系佢发版权炮去搞人，然后去嫁祸于佢，唔系这么回事。佢个第二次嘅关公操作，试图将个事 spin 咗去呢个方向度。咁我大家就有人去搞搞佢，佢都系受害者，乜乜如何那样，不是。即系呢样我真系只能讲。用一个大话冚另一个大话，你唔觉得你第二个大话你一定可以，大家冇人去揭穿你，即系结果 PTT 嗰边个电虾爆蛋嘴直接就同你讲 ，OK， 我唔使讲咁嘅嘢，我将个对话全部贴晒出嚟，咁跟住就整，咁佢就睇完整理之后，原来是这么回事，因为佢出嚟嗰个版本咧，都几有说服力噶，可能有唔少人知道，可能唔少人净系睇咗我嗰个咧，就以为系原来系俾人屈嘅，不是这么回事，真系佢搞出嚟嘅，即系。等于请杀手杀人，杀完人之后就杀埋个杀手，原家就系咁啊，这么回事。当然你呢个咧就可能系同嗰边经好嗱，而家我就话你系乜嘢咩，你又俾够钱你同我揞咗佢，因为呢个都算系公关操作嚟噶嘛。不过就系讲紧，台湾啲关公就系啲关公公司，就系不过算啦，你公关公司变咗关公公司就都好常见，我哋好乐于去宣帮佢哋做下宣传嘅咁样。 食花生啦，我哋啲反应就系、是，关我交鸠事嘅嘢最开心睇人哋啲， 唔完全唔关我事啊！当年我差啲买咗佢嘅 keyboard 噶，我而家买嘅另一档台厂嘅 keyboard 嚟噶，不过就唔开名啦，唔帮佢宣传啦，咁样。 我跟住系攞嘅嘢 啊，跟住咧就系一个历史嘅眼泪嚟噶啦，真系我好耐冇用佢啦，不过曾经有段时间系一路用紧佢嘅。good 个一个读 g 啊 字典 啊个字典 叫 good 以前咧喺真系讲紧以前啦，讲紧十几二十年前啦，上网你睇日文睇唔明，最要简单嘅方法就系 copy 咗个字掟落去网上字典，即系你自己查字典费事失事啊嘛。 哇！你亦都冇咁多 app 俾你啦，大池田好卵贵噶，大佬，好似公园啲好似4000几 yen， 3000几4000 yen 嘅要，咁呢啲免费厨师最好啊，最好噶啦。呢档系应该系最多人用嘅，我唔知系咪最多人用，最之我系用，我系用呢档嘅。当年系帮咗唔少忙噶，但当年真系睇用佢嚟去逐个自作自翻译噶，而家唔需要啦咁样。同埋亦都系嗰间网络都唔同咗啦，呢个世界世代都唔同咗啦，你大部分你电话。我唔知 Android 得唔得啦 ，iOS 可以直接 highlight 佢，然后就可以有个翻译嘅选项啦嘛，内建咗入边噶啦嘛，已经系，所以呢啲网上前点越来越唔需要了。 咁但系其咁当然啦，如果仲系要用嘅，仲有嘅，例如 Webby 都仲喺度嘅啲字典。 啊，不过就佢越来越计唔啱数咯，佢营运啊 server 都要钱噶嘛，咁佢收到嚟广告越来越少咯。咁佢最终咪停咗佢咯，都廿几年啦。 我自己用，因为我自己用开日文字典就系我自己系俾钱卖嘅，广慈苑做位版， 3000几 yen 喎。 系啊，做位版而家买咗好耐，买咗好多年又冇更新过啊嘛。佢虽然有更新，但我冇更新过，用翻用好多年都用嗰、那个，即系古灵精怪嘅古字，我用嗰个查咯。所以而家都少用两个都。 即系总之就系时代眼泪咯。 啊， 咁啊，另一个。 好啦，跟住讲下 YouTube 嘅，咁就YouTube 直播，简单就系咩？禁止16岁未满嘅话咧，唔该家长陪同出镜。 即系佢之前嘅限制咧系冇有嘅，都系存在，但系冇咁高。佢而家咧就系分两段，13岁以下唔准自己开，然后16岁以下直播的时候你可以开，但系要有大人陪同。而且一样嘢讲系大人陪同，唔系话哦，你前面直播个大人喺后边做导播，因为其实有啲比较有少少规模嘅直播啊，唔系你一个人，唔系 one man band 噶嘛，好多时有个唔喺镜头嘅人去帮你去操机啊、做提示啊、之如此类嘅嘢噶嘛。咁呢度喂，咁样都唔得，你一定要出现喺个画面度，咁啊去证明啊，系其实一个证明嚟嘅。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可以去直接去 ring band。永病直播啊，咁样算系儿童保护条例嚟噶啦。其实影响都唔少噶，以我所知，的确又唔少未够称，只唔够18岁啊嘅青少年去做直播，小学生都唔少啦。当然再细个啲嗰啲，可能真系大人就喺隔篱噶啦，已经系有嘅。咁但系咪有咁多人真系个家长得闲陪个细路去做直播咧？ 系咪 就另一回事了啊？咁系有影响噶，但系同我哋嘅影响基本上冇嘅。咁如果你中意睇小学生直播嘅，可能会有你有影响，但系对我冇影响啦。先讲 我完全我睇根本上我唔睇直播嘅、啊，我都唔我不论 YouTube 拍好 ，YouTube 拍好，我睇得好少好少。我睇直播通常嗰人都通常都系年纪都同我差唔多，就系阿叔嚟。所以唔关事。 我唔中意睇直播，因为我唔可以快转。我系觉得大部分人讲嘅速度系非常之慢，你唔俾我 1.5 倍速咧，我系好痛苦嘅事嚟。唯一一个可以令我唔系咁样嘅情况，甚至要调翻转嘅人就系唐凤。大家应该仲记得边个唐凤啦？佢讲嘢，我唔单止唔可以快转，我甚至要减慢速度。虽然关呢个国语嘅 debug 事啦，如果系粤语嘅话，我可以好多 YouTube 我哋 1.75 倍速去播嘅。唔系话我尊唔尊重佢问题，你讲嘢真系太慢啦。即系唔系我想节省时间啊？你讲得咁慢咧，我会好唔耐烦噶会。咁我听我自己嗰啲1.5倍速噶，即系需要有人话我讲得太快。我话YouTube 有功能，Podcast 嗰啲都有嘅，系减慢速度啊。如果你觉得我讲得太快，你可以减慢佢。我讲咁快咧，唯一嘅问题就系 AI 基本上识别唔到我讲嘅嘢咯。我先可以即系不过呢个就之前讲过啦。咁啊，总之佢而家就系限制啦吓。有部分就算是如果你是未夠稱但夠13岁的话，可能你会影响你个聊天嗰度俾唔俾你做，可能会熄咗你个聊天嗰室。咁主要系讲紧咧呢、這个，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啦。你上传嗰阵时候，佢会话呢嚿嘢系咪有系咪for儿童嘅？如果系嘅话咧，佢系会可能会删咗佢个留言功能嘅。就原因咧就好奇怪啊！顺便讲埋啦，我唔记得之前有冇讲过。是有部分人是专找这些儿童的 YouTube 片，儿童做主角的 YouTube 片，然后标记某个地方，可能他走光啊之类似的地方，然后标记给人看。我想说不用这样啊，你们即首先 睇儿童咸湿片，我觉得已经系嗱，先讲，虽然我宣称自己有萝莉控，但我系唔睇啲嘢，好认真，唔系代买到嘢唔识。你使唔使晒 YouTube 片去边睇某啲罗或者正太嘅走光？你唔使去到咁嘅地步啊！真系 唔使咁悲哀系嘛？ 系啊，我觉得即系人渣都唔使渣得咁，人渣系一回事，人渣得咁悲哀系另一回事咯、啊，大佬。 系咯、啊，你真系悲哀啊嚟咯，你好悲啫、 啊。啊，真系有啊，但系咁啊 ，YouTube 所以佢识咗个留言功能系，其实系因为咁样嘅，避免啲人真系踢个时间啊。虽然我觉得有啲哪个咁啊。不过算啦，即系我要踢你个时间，我大把方法啦，真系。不过唔紧要，总之就系佢而家又再提高嘅。美名活跃就系保护儿童啦，咁系咪真系保护到咧？就难讲了。不过肯定影响到好多啲十几岁嘅僆仔做直播嘅嘢啦。你有几何？即系如果你话我五六岁出嚟就直播，有嘅咁啊，有啲咁嘅 YouTuber 噶，五六岁个僆仔出嚟做直播，通常真系有个大人跟喺身嘅。但系如果你去到十三四岁嗰啲，即系大佬。你家长肯啊，能够啊，都佢都唔一定想啦、啊。即系不过算啦，呢、這个就我真系零影响嘅。不过就提下各位啦。如果你系家长嘅，可能会有影响嘅咁样啦。 好啦，跟住最后啦， 咁啊最后 好耐好耐好耐， 可能对大家都有影响，对我冇影响。 好耐冇讲啊，阿朱西伯格。 阿朱西之前以为佢洗太平地， yeah. 然后佢。我唔知系洗太平定洗太大力，然后激起众愤，然后宣称系技术问题，定系真系技术问题啦吓。咁、就有全球系非常之多嗰啲社团呢种page 啊嗰啲嘢啦，系俾人封锁咗。嗰、条名单非常之长，长到哇热嘅程度。佢唔系话杀咗一两个，一个半个，系杀咗非卵常之多。咁啊。当然唔淨止我哋 ACG 相关啊，但有非常之多 ACG 相关嘅 page 都俾人删咗啦。虽然我都有一句我系唔睇啊，所以我真系唔系好熟。咁啊，唔系净系 ACG 嘅，好多好多都删咗，而且佢个范围大到应该系某啲技术错误嚟嘅。呢个系事实。因为如果系话即系咩，好多人去投诉佢就落咗架嘅，唔似系咁样。当然都可能系有人投诉佢个门槛降到非常常之低，因为好多人系好无聊噶，讲唔过你或者睇你唔顺眼咧，就投诉你。佢唔系驳你，驳咗你咪一干二净，唔干事干净盲咯。唔系啊，佢真系驳，佢真系投诉你，投诉你落架，投诉到啲所谓嘅 cancel culture 咯。咁啊，佢嗰边就朱西唔系朱西本人啦，总之Meta 嗰边就行咗出嚟话系技术问题嚟嘅，会尽快恢复嘅。不过暂时好似都有唔少系未恢复到嘅。咁啊，唔知搞几耐，亦都唔知会影响几耐。咁啊，我都有句珍惜生命，远离非死不可。我都系呢依始终都系呢句嘅啫，即系。做乜要跑喺屎坑入边咧？ 唔系一个未都咁 WhatsApp 啦，话 WhatsApp 唔安全啦。 咁 WhatsApp 的确系 唔，佢 WhatsApp 从来唔安全噶。 的确系唔系非常之安全噶。 从来应该讲就系所从来喺咁多样从来都唔安全嘅通讯软件中，系最唔安全嗰几个。 睇你点睇咯，睇你点睇咯。即系技术上其实咧，佢算系比较领先噶啦。即系唔好讲笑，真噶喺而家用嘅几个，除咗嗰几个冇少人用，即系识路啊嗰啲之外咧，其实佢相对系比较高啊。其实理论上 WhatsApp 系比 Telegram 安全嘅，系啊，理论上技术上问题就系佢唔安全原因唔捻系因为佢技术如何，系因为后面嗰个系朱西伯格。 就咯，我信你唔觉，讲鸠完。 系啊，好多嘢讲个信字嘅，老老实实。即系咁一样情况啦，不过就朱西都系嗰句啦，朱西嘅嘢，即系你真系唔好当佢有咩啦，即系咁啊，都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难得地今个礼拜冇咩古灵精怪嘅大事发生过，作为今个礼拜最大好处就系星期二晚我哋终于唔使三更半夜睇 GQX 啦。大佬，我呢两个礼拜part time 收两点钟，我翻到屋企，我最睇完 GQX， 跟住仲要睇埋啲，跟住仲写埋感想，跟住睇埋网上嗰啲反应，我先瞓得觉。大佬，好捻辛苦诶！ 咁你可以快起身先睇噶嘛，真系 黐线啦！大佬呢啲嘢，跟边响起身你太迟噶啦啲嘢， 唔好嚟话咪得咯。 所以今个礼拜最可以，翻屋企一早瞓觉啦。OK， 好啦，下礼拜再见，拜拜。 拜。